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青春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小树配成双，天蓬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太古城，三月开四花卷，这声家里 人 快点，小琴。 小明， 哎，小红， 你掉牙了。 你才掉牙了呢，我又不是老太太。 小红和小明， 我们都 想，你们说话都不如我清楚。 小刚， 哎， 这个是开学第一天你就这样子挑拨离间，你合适吗？ 你这个舌头回去得练。 但是我成语非常丰富， 是 就用了一个挑拨离间。 对， 我说的实事求是， 你也会用？ 那当然了， 简直是耳目一新。 这就叫乱用成语。 谁说 用词不当？ 放假的时候你们都去哪玩了？ 去好多地方。 上哪儿地方了？你要这样今后长大了说话就是大舌头了， 而且很可能谈不着恋爱。 你的舌头也一样，你们俩倒像是一对儿。 在这个暑假里，我可以用环游世界。 环游世界，太腻得慌了。 我妈妈说我们是叫云游四方。 哎呦，画圆 不是，这就是 玩。你跟你妈妈怎么云游四方了？ 不会画圆就画斋呗， 也有传播。 而且在新的一天里面，你们猜我都有什么新的表现？ 嘚瑟呗。 你们有没有看到我这个书包？ 你 这里， 你这细书包吗？ 细书包。 哦， 我这书包特别棒，细这个抗震防溺水，我爸爸从日本买回来的细书包。 从日本？ 日本？日本是哪里？ 这个书包可厉害了。 书包 是。 我听不出来， 我记得抗震， 抗震防溺水， 就是手机震动， 如果 听不见， 不是、啊，如果说有地震什么的， 你能钻包里？ 这个书包可以挡在头上，非常结实。 挡在头 上，掉在水里呢，可以防我溺水，当游泳圈用、 哦， 非常轻薄。 就是不能装书， 轻薄。你买了个轻薄的书包哦， 薄。 你这个是特工吗？你爸爸？ 不是。 那这个书包怎么有这么多的功能呢？ 我爸爸说这个书包现在最火了， 对， 很多小朋友想要，就是觉得贵不想买， 说明那些小朋友会过日子。 你知道这个书包多少钱吗？ 这个书包啊肯定便宜不了，那怎么也得400。 五千。 400-5000啊？ 5000块钱的小书包。 我明白了 啊， 你这个书包哪里都好， 就是不能装书。 对，但是背着低沉，这样对你的脊椎不好。你看我这个书包， 你这书包咋的？ 新型设计，里面有背背夹，让你的腰椎变挺拔。 背背夹？ 现在怎么还用背背夹呀？ 那怎么不能用啊？今后长大了不驼背。这里边有一块塑料垫板，就顶着你的腰。 哎呀，你这个我爸爸也顶过，他说这叫膏药。 就是、你背这个东西难受吗？ 一开始也难受，习惯了就好了。它有一个好处，就是弹儿大， 弹儿大， 装的多。你看， 我看你装什么了？ 你看什么？ 哇， 折叠伞，一摁就扑哧开了。 哎呀， 小水碗，喝水用的。上面还绣着我的名字。 哎呀，这些东西是什么呀？一点都不新鲜，一点不时尚。看我这个吧。 谁说的？我爸爸说新给我买的东西。 看我这个万事手表，可以定位我的地方哦。你看，我可以对着它语音对讲。你好吗？ 没有回音、 啊，没有人理你呀、啊。 刚才我爸爸妈妈和爷爷奶奶在那边没有开对讲，如果开的话，我们可以说话。你好吗？你好，你吃了吗？ 我吃了。 自己玩有意思吗？ 你们这些东西都不好，你看我书包 里可以发送文字表情符呢。 我这个东西， 哇，你这个好棒啊！什么呀？ 卷笔胶， 这种胶是可以粘什么的？ 不是胶，是刀，这种刀非常贵，这种刀是有电机。 我知道，放上去，呜就好了。 电机啊， 电机不是挨电机， 还能炫什么呀？可以试试芹菜吗？ 可以。 你是榨菜机也是转笔刀啊？ 我记得要800多。 哇，好贵呢。 对呀，你们买的太贵。你看我这个新鲜的设备比你们都好，真的。 哇，带99乘法表的文具盒。 从此之后再也不怕考试了。 哇，你这还中间还有一层，还可以拆下来。哦，你这个绿色书包是不是也叫做军挎？ 军，你说对了。 里面能硬硬的是垫板。 哎，这是我写字专门用的垫板。 长的这个是自动铅笔。 对，还有香味橡皮、直角尺。 哎呀， 你是从哪个年代来的？ 五环外刚来的。 我妈妈说，等我上大学以后，也给我买蒸蛋器，这样食堂就不是我唯一的厨房。还买个防狼报警器，说我是女孩子必备的。还要给我买一个避免衣柜发霉的一种香香剂。还要买个定时插板，还要给我买个海绵垫，再也不用被硬床垫给折磨了。 我想问一个问题， 嗯， 你什么时候搬出去住啊？这些高科技开学设备引起了大家伙的热议，有人就说了，再穷不能穷教育，孩子们的心理健康、文化知识和行为习惯需要一定的物质保障。也有的朋友认为了，这些昂贵的文具无形会在学生当中形成攀比的心理，把孩子人为的隔开，不利于同学之间的正常交往和融合。 有专家表示啊，家长买文具最关键的还是要发挥他们原本的作用，不必一味的追求高大上。这个很多昂贵的文具其实上是商家的这种炒作，并非都用得上。比如说那个5000块钱的日本书包，1000元的电机转笔刀，这都没有必要。哎，普通的书包呢，几块钱的转笔刀能用就好。另一方面呢，这开学的装备在某种意义上啊，可以说是一种浪费。书包的作用本来就是用来装书的，转笔刀的作用呢，就是为了修铅笔，而他们的最终目的呢，都是为了学习。将过多的精力呢和金钱放在了置办文具上，其实是本末倒置的。 下面我要提一下咱们这儿的石小刚啊，小刚同学的书包里非常简洁，一个铁皮铅笔盒，有乘法口诀，一个垫板，上面呢有他的名字， 嗯， 还有一个压瘪的鸡蛋， 还有一个水壶，里面盛着半壶水，还有半壶在书包里。 这个情况下，老师建议晒一下军挎。 为我恨自燃烧花月夜，但望相看为直言，时刻与共享分秒，如自然，金山孝同林鸟。 山不在高，有仙则灵，人不在多，管饭就行。 哎呦，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有蹭饭的，打进出来不易糟心。 啊，这是谁俩花生米啊？我尝尝糊不糊哎。 三人行必有我吃，六人行必有肥皂剧。人齐不？小柱兄弟、小花妹妹都在，没我不灵吧？ 文艺广播主持人小李、 丁宁、 王磊， 娱乐72变，敬请关注。小李、英宁、严家宝上台鞠躬。 Show time！ 快乐小学。 今年夏天，哎，你还没站在那呢？ 我刚才 说的，你可能不懂。 没有，他说出国娃，我没听说过，我就问。 那你慢慢听吧。要选你去哪一个国家？比如说，我是去的英国、法国、比利时和意大利。 你刚才说那几个地方我都不知道， 都在欧洲。欧洲 可远了，就得要 坐飞机得坐好几个小时呢。 一个小蛇那么远 啊，看好几集动画片都没到。 王老师没办法，这是我们班三个嘴最不利索的同学了，就爱一起玩，没办法。那就是你今年去的是什么地方呢？ 我没去那么远的地方，因为我爸爸妈妈假期比较短，我们就去了日本。 我妈妈还带着我去年的时候有去过了。 我去年的时候去的泰国，在那吃到的榴莲可香可香，可甜可甜啊！ 核桃呢？ 核桃在爷爷手里玩。 干嘛呀你？ 哎呀，你们说的我都没去过，我都没有，我爸爸妈妈都…… 你没有爸爸妈妈呀？ 不是，我有爸爸妈妈，他们都 不要你啦。 没有不要我们，我爸爸妈妈 那个啦， 死啦， 没有急，他们 分居， 他们 吵架， 没有钱， 他们没有。他们都不带 我上课了，咱们上课吧。 哦，走吧。 我没说完呢。我回家，我得问问爸爸妈妈为什么不带我去，问一问他们。 怎么了，孩子？怎么哭了？ 妈妈，刚才我的同学说他们都去泰国玩了，说去日本坐的火车，哭叉叉哭叉叉。 泰国呀，妈妈跟你说特别好玩，蓝蓝的海水，蓝蓝的天空。那时候还没有你呢，妈妈跟爸爸去了一次，哎呀，好玩极了。 我也要去 泰国呀，没什么，你就到那儿吃吃榴莲，吃吃芒果，坐坐船。看看海， 海还是很漂亮的。 你看还有大海，我都没有看过大海。 你是不是去过北戴河啊？ 我北戴河，他们都说出国，说要坐好几个小时的飞机， 多累呀。 说要看动画片，靠好几步才能到，但是是出国。 啊，但这个事儿，这个 你先说啥？我做饭去了。 我先去上个厕所。 快先写作业吧。孩子这么委屈，你 带着去？ 哪哪有时间？我一人带他们哪带得了啊？ 我也忙啊，这个单位结算呢，最后。 那就这么着，忙过这一阵儿，咱们就请好的假，带孩子出去玩一趟。 孩子该上课了。 你说孩子心里都这么自卑，你说什么重要？树立孩子信念重要，还是说，这个就让他这么委委屈屈这一学期，等到假期的时候再带他出去玩去？假期的时候多少人呢？ 忍一忍，忍一过去了。小孩记得什么呀？ 那好吧。 哎，爹，晚上啊，我又想了一下，孩子呢说的有道理，毕竟是个长见识的时候。虽然说咱这孩子现在看什么看不清，记什么记不住， 这得慢慢引导，他没有这意识。你说那回去姥姥家，逢三九就有大集。那大集讲多少回，显摆多少回，那比去看国际市场，他对给他印象深，是不是？ 要不然呀，咱们不出国，带着他去趟这个乡下的那谁，你妈他们家，乡野生活嘛，住小木屋， 小， 养养那个小白兔，那鸡鸭猪都有吗？ 哎呦，人家都是出国，咱带孩子，那好吧，听你的。 哎呀，半夜了我也睡不着，孩子爹。我又想了一下，哎，确实人家孩子要都出国，咱们孩子去个乡下，回头跟人家孩子怎么拼去？ 都说咱们去的国外的乡下。 嗯，去国外乡下，不是，关键是孩子一说他不像大人，不像你老撒谎，他呀。 你说这什么呢？天不早了，睡觉吧。 就是你骗我当年跟你在一块儿， 干嘛？ 我说这个见见世面也好，是吧？看看人家的孩子都玩什么呀，上什么学呀。对咱们孩子是有启发的，回头咱孩子到 班里。哎，你什么意思？直说吧。 要不然咱去趟国外。 行，去哪儿？ 文莱，你还小吗？ 文莱倒是不远儿。 就去个新鲜的嘛，他们都去泰国呀，去日本呢，咱们要去个不一样的。 刚果不走柴维尔。 太远。我说就文莱。 文莱啊。那不如带孩子去趟蓬莱 也行。 就这么着吧，天不早了，睡觉吧。 起了起了起了啊，该上班了。 哎，好嘞。 孩子， 爸爸， 经过一宿，爸爸妈妈这个商量 什么了？ 商量之后决定啊， 嗯， 带你出去一趟。 带我出国？太好了。那我们去哪儿玩？ 前提是 啊， 语文得100，数学得100，体育得100，美术得100，手工得100，哎，音乐得100。 那你们去吧。这100分又太难。 爸爸跟你开玩笑呢。 嗯， 爸爸就是说， 就加在一块都得100就行了。 啊，那我肯定能去。 你要是考得好，咱们去文莱。你要是考得差，咱们去蓬莱。要是考得特别次的话，甭来。 啊！ 哎，孩子吧， 嗯， 我又想了一下，孩子在这念叨一天文莱，在地图上找了半天，他没找着。 哎，您是这样，媳妇儿，你不能给孩子一张北京市地图，你让孩子找着吗？是不是？那世界地图才多大点儿啊？一个馒头就全给盖上了，对不对？ 那关键不是怕孩子找。 怕孩子找着是吧？ 可是我后来又琢磨了一下，带孩子出去玩吧，咱不要那么附加很多条件，过于的这个功利 啊， 咱们要为孩子和自己制造一个美好的回忆，在一起。 言之有理。那你的意思是？ 就是应该 早睡觉， 带着孩子亲自看一下世界有多大。 那怎么看？ 咱们要不然还是带孩子去远点的地儿。咱们稍微的把钱攒一攒， 好， 把这还贷这事儿什么的哈，各方面咱们都解决完了，剩下的钱咱们带孩子走远点。 那得嘞，现在孩子一年级，等孩子小学毕业，咱钱也攒够了，房贷还完了，咱带孩子远远的，咱来一趟，行不行？咱是奥地利，是维也纳，柬埔寨，梵蒂冈啊，咱都来一趟。 柬埔寨，可以，这个可以等到今天。 柬埔寨是特柬埔是吧？完了，出去。 哎，当家的 啊，换帅吧。 我还是最后决定了。 哦， 他们那不带孩子都5国5国的玩吗？ 嗯， 咱们也2国2国3国3国的玩。 三国呀，三国玩，我哎呦还得凑点人，咱仨人玩不起来。 不是，咱们呀带孩子一猛的扎三国。你听我说说啊，三国。 你扎哪儿？魏蜀吴你选。 带孩子咱仨呀一块走。 嗯，是肯定得一块走啊。 柬埔寨。去不去？ 去 文莱。 去 再搭上一个 蓬莱。 对，中国嘛，三国走。 你放心，这是一个5国游吗？ 慢慢来，谁说话呢？这是 孩子说话都清晰了，因为这事儿。 对，该找工作找工作，大学都该毕业了，还惦记着文莱呢啊？ 爸，我呀，还是先去趟蓬莱吧。 最近啊，南京的李先生碰到了个操心的事儿。李先生的孩子啊，今年8岁，在南京上1年级。最近啊，孩子放学回家就说，同学们下课都比谁去的国家多，其中有个男生已经去了5个国家了。李先生感慨说，哎，现在的家长啊，真是有钱又有闲呐。 看到孩子班上有几个家长订好了暑假出国旅游的机票，因为担心自己孩子会因为没有出国产生那种失落的心理，李先生跟自己家人商量一下，怎么着，咱也办一护照。但办护照不等于出国呀，他这么打算利用暑假的时间也带着孩子出国玩玩，开垦开阔眼界。但是去哪儿玩，怎么玩，玩什么，这可让李先生费了心了。 有一些家长啊，带孩子去旅游，其实主要啊是为自己制造和孩子在一起的美好回忆，这样呢可以让孩子亲自见识一下世界有多大。这不是有一句很流行的话叫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看。 看看可以，但是可不能让孩子形成攀比的心理，您说是不是？ 量为出嘛，是吧？ 快乐不断娱乐72遍， 大街快乐事，上半时段先告一段落了。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体味原汁原味的北京生活。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明、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娱乐72遍下半时段。补充一句，在此还要感谢我们的金银铜奖录音师。

什么冻鸡让我瘦下来的？ 就是存在冰箱里那只冻鸡。 对，吃完了一闹肚子让我瘦下来了。 这个要想瘦啊，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对， 七个月瘦100斤，当然它的这个基础值大啊，192斤，将近200斤了，等于瘦出去一个人去。 他愿意吗？ 他不嫁给姐夫了吗？我愿意有什么用啊？ 我一看人家瘦。 许玲玲一直挺喜欢你的，她现在也不过就203斤。 许玲玲， 她不过203斤，岁数也不过50， 也不过29吗？ 我说了不过50， 对，不过50， 你把上限扩大一点不就完了？ 对对，29以上50以下。你如果喜欢瘦的，他保证了，他跟我说了，只要你小猪一句话，他能够狂瘦100斤，女神的价儿，这不是？ 女神的价儿， 女神 100斤，这钱呢？ 改人口买卖，这 女神的范儿，只用7个月，问你怎么样？ 小石板一翻，问你怎么样？ 有一个也算比没有强。 对， 那那样的话，我宁愿一个都没有。 喜玲对你不错呀，我觉得。 我就跟你小花吊着，我倒看看什么人能娶了你。嘿， 哎，你跟我吊什么用啊？我才100来斤。 他要吊一这分量大的，是吧？要吊不住，是吧？ 我跟你说，每个胖子都是潜力股，你还别看不起人家许玲玲和王大雷。 怎么刚才没有我？ 哎，怎么他俩一段了？ 不是张姐，这许玲玲怎么突然间冒出我来了？ 人家大磊现在每天2到3次运动。 嚯，我以为你亏了，你把运动说出来了，我以为每天2到3次去腾地儿呢， 吓我一跳。 包括人家慢跑慢走， 从慢跑到慢走的有一个循序渐退的过程。 王大爷说了，人们都说迈开腿管住嘴， 这不是糖尿病吗？ 一旦养成习惯也就好，每天不动一动浑身的不舒服。 嘿，皮紧。 嗯，再也不吃油炸，我拒绝油炸，拒绝油炸，拒绝油炸。 重要的事儿炸3遍。 我怎么那么爱油炸呢？ 以前吃零食只要好吃我就吃，现在吃零食 必须过过油，是吧？ 现在这零食我要先看 有油没油。以前不看胡吃。 多少热量啊？ 哦， 多少卡路里啊？ 大卡。 多少糖啊？多少水啊？然后我再吃。 哦，那免费了还是吃了吧。 以前啊我不自信，走到哪里都想钻地缝。 现在我有自信了，不用钻地缝，真钻不进去。 每天自信满满，更喜欢化妆了。 段子，等会儿，这是我说的吗？ 啊，这个是许玲玲。张姐夫的零花钱就是私房钱吗？相当于，你知道这个男人攒点私房钱，大概你知道不容易啊。 你先等会儿，我就想问，零花跟私房性质又不一样了。 哎，私房钱， 我私房的。 这一般男士愿意什么藏花盆里、灯罩里，还有鞋里、枕套里，还有哪儿啊？反正 小花，我觉得就跟你亲身藏过一样。 这位张姐夫呢，觉得这几个地方张姐都发现过，所以呢，就新开辟了一个。 不是头一回了。 哎，开辟什么地儿呢？就是这个金装书啊，他给抠了。 给抠了。 抠出一壳以后呢，把这20000多块钱都放在这个壳里面。你想，20000块钱不薄吧？ 不薄。 哦，我明白了。他是这书挺厚的，把那书一页一页的 瓤子 给抠下去了。 把这个钱往里一塞，神不知鬼不觉啊，等着，哎，说还有下礼拜我就过生日了啊。 怎么着，这钱能下小的是怎么着？等着下礼拜， 不是过生日我就可以花钱呢？ 不是，我就他们俩两口子感情到了过生日都不给花钱，他得自己攒私房钱。 那他就是， 哎，林虎，你们这个私房钱存了都花在哪儿啊？ 我问问你，我乱存的。 那他们都花哪儿啊？ 他花了， 你们好歹也是男人对吧？ 比方说媳妇儿不让干的，不让买的， 男的得应酬吧，得有烟钱吧。 哎，那太小钱。 小钱日子不可细算，在一块吃吃喝喝，要点啤酒。 对，20000块钱来说那不是小钱吗？ 你比如说 买个串。 哎，对对对，这有可能。 可是那回来怎么跟媳妇儿解释？ 哥们送的。 小猪圆，你这真有生活。 那可不，那是姐们给的。 哎， 这我们家以前攒的。 哦， 这我路上碰的。 如果这个私房钱的量比较大的话，你们说有没有可能他 买房？ 20000块钱买房啊？ 倒是下了心了。行了行了，小花，甭管人干什么了，反正攒了。 媳妇儿呢？那天正好收拾东西，说有批书啊，太老太旧，也该卖了。其中有一本都摸黑了。 这说明攒这点钱真不容易。 摸黑了， 就是没事老打一张一张往里续，就摸黑了。 算了，我要不然卖了吧，当废品卖了吧。于是呢，就把这书给卖了，20000多块钱呢，也就卖了。 没打开看， 所以这就是我说的那个两万块钱给卖了的原因。 哎呦， 花了多少钱呢？ 那几毛几毛的呗。 哎呦喂，那我跟你说，一般你要是仔细观察就知道，就是收旧书的人拿着书啊，他都一本一本翻，他过一遍数。 那是你的意思， 啊、 他诚心过了没吭声？ 那不是，是他把这书收完了，他自己整理的时候， 回家 再看，一点一点才收拾呢。 那你的意思有可能还找不回来？ 有可能， 是我认为找不回来了，人就算看了，回家都是搁一乱置，从哪收的？ 哦，有可能， 钱上也没写名， 这有可能。 书上呢？ 书上也是作者的， 有可能。上初中的时候呢，小花都是骑着自行车上下学。那会儿她岁数也小，骑车也快。就在这路口等红灯的时候，旁边过来这么一小男孩，看小花长得挺漂亮的，主动跟她搭讪：“哎，咱俩比赛骑车怎么样？看谁骑得快。”小花说：“那这样行不行？绿灯一亮，我让你20米。”男孩一听：“呵，小姑娘还让我20米？你等着吧。”绿灯亮了。男孩蹭一下就窜出去了，5米、10米、20米，回头再看小花，左转了。 小柱啊，前两天买了个鱼缸，养了10多条的金鱼。嚯，小花看见小柱就跟他说：“哎呦，小柱，你还养鱼呢？就你这养鱼水平，哎，过不了几天这鱼就一条一条死了。”小柱一看，小花你瞧不起我，你看错我了，我那鱼都是一对一对死的。 王大磊啊，去幼儿园接他侄子去，发现他侄子盯着一个小女孩，小女孩呢那儿吃糖葫芦，哎呦，那口水都流下来了。王大磊说了：“喜欢吗？喜欢，叔叔给你买一个。”他那侄子看着王大磊说：“叔叔，贩卖儿童是不对的。” 这个小时候啊，小柱他爸爸带他上动物园看动物，他最喜欢看猴。哎呦，就说：“哎呦，爸爸，你看那猴子多聪明啊！你看他那个会吃花生那模样，跟咱们人都差不多。”哎，一听这话，啊，小柱他爸爸有的说了：“你看看，我有必要跟你讲讲这个人和猴的关系啊？其实啊，人和猴之所以有这么多相近的地方，那是因为人是由猿猴变来的。”刚说到这儿，小柱急了：“哎，那爸爸，那你记得咱们原来是哪动物园住吗？” 娱乐72变，变变变变出新花样。小院门前往来忙， 你家短来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小李、家宝、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time！ 快乐大街酒吧里，如果你们去商场，商场里规定说携带宠物 不得 衣冠不整、自行车、滑板车、吸烟等不得入内，合理吗？ 合理 是吗？ 也是，你骑个自行车在商场里逛。 咱不说你技术怎么样啊，你要老摔这是另外一回事儿。 练杂技的是怎么？ 他是对 不摔也不合适， 对别人他造成一个不良的影响。 就是， 嗯， 带宠物也一样， 滑板车。 对， 你说你把黄金地鼠带到商场， 你怎么老都那么葛的宠物啊？这个你查了吗？这属于可以饲养范围吗？就我跟你说啊，这乱养可是有违法这个嫌疑啊。 对对对，我就是说，就带着这些宠物进去，就即便是个很可爱很小的小萌兔，是吧？ 那也不行。 熊猫兔商场里也不合适。 对，而且容易造成误会。你不光是给人家造成这影响，你万一要找不着了丢了的话，你到时候你赖上商场了。 嗯， 躺着不走， 再来骑自行车的，咔在这过去， 专门就是压你。 滑板车咔又来一个吸烟的玩弹烟头， 好， 弹烟灰，衣冠不整的过去， 再踩你一脚， 就这还不起来呢。 是起步来了， 就算衣冠整也不能踩一脚啊。 对呀、 啊，衣冠不整，他因为没 看不清楚啊， 提住鞋，所以才踩一脚。 如果商场说不允许鞋菜进入，你觉得这个合理吗？ 鞋是必须得穿的，你没有鞋你怎么你光着脚丫子进去？ 鞋菜哪个鞋啊？ 哪鞋？ 带个菜 啊、 哦，提着菜。 我跟你说，这看拿多少，你要拿一头蒜，我觉得就不合理。 一辫子蒜呢？ 那就合理了。 也真正没有拿一辫子蒜、啊、 什么意思？拿一辫子蒜可以进？ 不可以进的、 啊、不可以进， 拿一头蒜 跟头发编一块也不行。 傻吗？这哪个头发跟一编蒜编一块，别人看不出来吗？ 熏不熏呐？ 就为显大长头发是吧？ 哎呀，也为是甩这蒜。 那就是说，你要是从菜市场刚买完菜，想逛逛商场，这是不允许的。 可以，你可以存着呢。 哎，有存包处。 大芹菜杆挺粗，叶儿挺长，怎么办啊？放进去？ 折喽啊！ 折了呀。 那怕什么？回家不也得折了吗？ 弄两手芹菜味儿，买化妆品抹什么都觉得是，你说芹菜味儿的面霜啊，这芹菜味儿的面膜啊、 哎。我跟你说啊，商场里还有一个地方叫卫生间。 那你说拿西红柿进去行吗？ 西红柿跟芹菜是一个道理， 怎么？ 但西红柿折不了。 但西红柿就不用折，直接能搁里， 能掖兜里， 没有难倒你啊。 那当然，我是多么聪明的人呢、啊嗯！我是电视台主持人，面临过多少严峻的困难， 都没闯过去。 我以为都没把我难趴下。 那个带水带汤的确实不能拿，你万一要是到商场以后拉了哪儿都是，也是不卫生啊。 这里有一个值得商榷的东西， 嗯， 就是一篮子鸡蛋。 哎呦， 这个我觉得篮子不算蔬菜。 哎，你要这么说对也对，一篮子鸡蛋不算蔬菜。 哎，鸡蛋也不算蔬菜、 哦、 但是我觉得一旦被发现可能还是会赶出来的。 多新鲜呀。 为什么？ 其实没有多大伤害力，就 是谁说的？这鸡蛋要拿出来往外砍，挺具有伤害力的，最起码比芹菜具有伤害力。 那你的意思是不让蔬菜进去，是因为这些蔬菜有伤害力吗？ 是因为这个蔬菜影响这个美观。 哎，对， 有的味儿大。 对。 而且、啊、这菜上有虫子， 不是有的那个紫色的什么那个菜，苋菜还掉色呢，染上还不好洗呢。 对、啊， 对，西红柿也是染上可难洗了。 对呀、 啊，那菜花惹谁了呢？没有味儿，不是易燃易爆，不容易碎，不染人东西， 掉地上踩容易摔跟头。 你拿住了呀？ 就是因为它太硬了，你知道吧？ 办了这个办那个， 这菜花人变的， 滚地龙一样。香椿我就不建议带了， 为什么呀？ 确实味儿大， 香椿香的呀。 那有人受不了这味儿啊、 哦、 过敏 受刺激。 你说逛着逛着街，由于你带着香椿彪机那躺一位， 哎呦， 然后这样由于骑自行车， 我来看火压一滑板车又来了， 这几个人就跟着没走， 然后衣冠不整那过去踩一脚。 哎，对， 仨人负责就是干这个的。看谁躺下就过去来一套， 这比那带菜的还万恶呢， 所以都不让进了、 哎、 理解了吧？理解万岁。 以后咱们仨少出门吧。 你是算茄子算形式啊？ 我算那踩人的 啊！你衣冠不整。 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事儿是在西安的红庙坡十字东南角，这个以公园式商业娱乐大道著称的商场最近规定啊，说手中提着蔬菜的市民、骑踏板车的小朋友不得入内，引发了周边群众的热议。附近不少居民啊表示不满，因为他们说呀，从这商场的西口进入，再从东口出来去菜市场买菜非常方便。大家都说呀、啊，路修好了就让人走的，为什么不让过呀？但商场认为啊，这种娱乐体验商业理念整合了餐饮、娱乐、休闲、购物、商务、文化、观光等多功能于一体，如果随意穿行呢，确实也是存在不安全隐患的。我们也会后期考虑增设储物柜，让前来的顾客啊将不能带入的物品储存起来，畅快消费。不过律师说了，住在附近的住户是否能够拎菜经过，首先要看这个商业街是不是建立在市政规划道路两侧，如果不是，那商家是有自主经营权的。不过大家也说了，商家要做出这么多群众看来比较苛刻的要求，也许他潜在的客户就会流失了。我们几个人认为商家有一定的道理。乐七十二变，变变变变出新花样。上下街酒吧里，大片啊，站着那片 好鲜呐，些什么什么那个这个，我想想， 有个片儿，小学生放假了，知道吧？ 哎呦，这哪国拍的？ 院里要热闹了啊！ 两部了。一个叫小生放假，一个叫院里热闹，他这听着特别亲民。这个大片是年底贺岁档上吗？ 绝对的，我不是贺岁，贺叫这么贺贺暑 暑期档， 贺暑 对暑期档。你中午也别睡午觉了啊？ 为什么呀？ 小学生放假呢， 就为看这片中午不睡觉， 场面又控制不住了。 这个片这么火，人多啊，怎么了？你这什么意思？到底是？ 哎，你还没明白呢，就是说每年到这个时间，小学生、中学生都要放假了， 啊、 这一放假，咱们院里就。 热闹了， 对呀、啊，这就相当于咱们要放大片了。 比喻啊， 哎， 对呀、 啊。哎呦，你说那么复杂，我还以为真有个大片叫这名字呢。 哎呦，这学生放假呢，在院里头无时不刻的折腾、 啊， 不比那大片热闹。 倒也是。 你看咱们这个胡同前那块有一个水池，你每天往那儿走啊，就像进了一种什么窝里的感觉。哈哈， 那就鸡窝，你说这。 四个白头发老头， 人家都说是白胡子老头，没有说过白头发老头的。 我这招是可以，现在白头发比白胡子多。 这边小孩钓鱼，那边那水里玩鸭子呢。 走，这还钓得上鱼了呀？那在水里扑的玩鸭子，这边钓鱼， 啊、 那不都给扑的没了？ 池子，好几个池子。 小孩钓鱼就不是真钓，糊弄孩子。 哎呦，也糊弄老头。 那三四岁的孩子知道什么叫鱼？ 六七十岁的老头也糊弄自己。 嗨，玩航模的推车乱跑，丢狗尾巴，这不都在那边玩呢吗？ 丢狗尾巴， 这是什么游戏？这孩子也是闲到一定份儿啊，这不对啊。 怎么了？ 孩子放假 啊， 那不得留点那个 哎 作业吗？ 对对对， 让孩子们做作业去 啊， 做作业呵， 得有作业呀、啊， 孩 子写作业一下管住的。 功课， 尤其暑假啊，十篇作文，寒假作业一本， 你给留 着，还得写日记， 还真是， 对不对、啊？ 我小时候那样，这么些年愣没改革。 那你那意思就是孩子就没时间出来玩的？ 有啊。但是你说那种情形基本上看不到。 怎么看不到？ 扎堆玩。 咱们院那么多，那胡同那孩子那么多， 那池子不够大呀。 现在的孩子你们太不了解了，都在屋里玩，谁天天在外边这么疯啊？ 现在孩子你太不了解了，现在孩子就是报什么各种班，什么领袖什么班，表演什么班，乐器班，然后什么体育运动班，航模什么设计。 对呀、啊，所以那街心花园哪有这些小孩这么玩的？ 那班在哪儿上课呀？ 在屋里啊。 那哪成啊？ 哦，那四个白头老头教师， 那是钓鱼班的。 这么点孩子报钓鱼班， 不是大小不一嘛？就小不点的孩子，那不就外面晒太阳玩嘛？稍微大一点的孩子呢，家里也会作业都做完了，班也都上完了，给你一小时你玩会儿，这也是可以的呀。 当然可以，我就给一小时都给少了。 不像咱们小时候了哈，咱们小时候好像净在外面玩了。 对，天天疯跑疯闹的。 是啊，那会儿王道得黑着呢。 你说清楚了。是人是心， 哎，这 还是手。 太阳晒，小黑泥鳅似的。 哎、啊，真的。 就小花，白晶晶的，在这屋里头闷着出不来。 怕晒黑了，金贵小女孩。 对，头发也白了，眉毛也白了。 哎呦喂、 哎！哎呦，这小时候也没什么作业，而且你们作业都抄我的，你们也不怎么写作业，那这样是不对的。所以，要不然我比你们出息呢。 对，你比我们出去， 牛出去。 那个时候为什么咱们那个家长就没说给咱报个什么班呢？你说那小柱这样的黑是黑，但可以上个什么西点班啊，做个点心。 西点班，小学就学做西点， 是不是？像王大磊，他虽然黑，可以给他报一个嘛？ 报什么呀？ 这 还报个什么？你说， 就那种兔子养殖。 兔子养殖有这班吗？ 这孩子是不是得送到郊区去？ 就是观察嘛，养个花，养个草，什么长出来了，你弄个兔子。养养什么 是小花在家里也可以报个班，就在家里糊个纸盒， 哎，边框边扣吧。 你看我这么真诚的给你们俩那么有档次， 养兔子有什么有好档次？ 弄得王大磊现在一乐嘴就朝三个方向咧。 你看我对你们是什么？ 你多坏呀、 啊！哎，我跟你说啊，现在这个孩子们休息那点时间真是， 这孩子就拿这个每一天呀、啊，就当整个一个暑假那么过， 嗯，珍惜 到这种程度， 早上起来就感慨，哎呀。什么做个 PPT 吧，弄个手工题吧， 嗯，这正常。 写个小作文吧。 以前呢，还看一本好书，写个读后感。 对对对，现在看个好电影，写个这个 观后感。 对， 去一个好地儿玩一玩，写个游记。 哎、 去这个外国夏令营啊、 哎！外国夏令营，嚯，这没钱还真去不了。 不，有的同学，有的家长就意识到，孩子在这个暑期应当还要过一下集体生活，而且独立生活，离开家长， 嗯， 给支得远远的。去欧洲， 哎呦， 哎， 去德州 也行， 德克萨斯州也不错。 但是你要能去也行，那儿沙漠多。 咱们说的好像不是一地方。 好吧，就是你能不能完成，这取决于你的家庭条件，对吧？其实当时咱们三个在一起玩的时候，咱们三个人的家庭也是不一样的，对吧？ 对对对， 对 各有各的爸妈， 教导也是方向不同。 就有去德州的，就有去德克萨斯州的。王大磊他爸爸也对王大磊有期望，孩子又到暑假了。你看看，今年你是养点长毛兔啊，你还养点短毛兔啊， 就该把你送到你舅舅那儿去了。 哎， 我舅舅， 你舅舅是吃猫鼠啊。 你舅舅那儿啊有个兔场。 小花，你这话太古了，养殖场我的舅没兔场。 是个鸡场吗？听说个兔场， 那叫养鸡场，养兔的它叫兔场。 你把养字带出来， 你熟来到我这儿呢。我 封坐垫， 我爸就跟我说小花，这个要你 要你干嘛用啊？ 好好学学外语，爸妈妈这就送你出去，这个先走一圈，先英国再法国。 进口兔子去。 哎，这玩笑话就说到这儿了啊，耽误那么长时间。 这事儿怪谁？我想知道。 你要没法跟你们聊天了，跑题儿，什么正经事儿 啊？你要不让我们去喂兔子呢？ 人说小孩放假挺高兴，你那说着说着我就不高兴了。 对，打你那知道兔场 我喂兔子，你会不高兴了？我才不信呢。 对，兔子才不高兴呢。你高兴不高兴？我再来。 我高兴，不高兴我成兔子。 娱乐七十二变，三人就是一台戏。大家好，我是单田芳。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儿里。小院儿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主持人小比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明、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补充一句，在此还要感谢我们的金银铜奖录音师马笑宇。再补充一句，关注公众微信号娱乐七十二变，多联络多接洽。 精品剧目《三 D 名家》五大剧种，2018年京津冀精品剧目展演，6月11日。